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Part 3, Session 5. 天国的来临第三部分第五讲。我们现在来到这个第三部分的中间那一段了。我来讲一讲这个第三部分 The Kingdom has come fulfillment. 天国已经到了应验成就的天国。这里面的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已经讲过了，就是耶稣胜过那恶者 The wicked one overcome。第二段呢是耶稣行神迹的大能 Jesus' power to work miracles， 我们也讲过了。第三段是耶稣宣讲福音，就是现在我们要讲的 preaching the gospel， 耶稣宣讲天国的福音就证明天国来临了。第四段是 possession of salvation， 人得到了救恩。第五段 Jesus is the Christ， 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这个第三部分是有这五段的。我们来讲中间那一段 Section 11 Preaching the Gospel， 全书的第十一段，耶稣宣讲福音 Preaching the Gospel， 耶稣宣讲福音就证明就彰显天国的来临。原著的第七十页， In answer to John the Baptist's question， Are you he that cometh？ 当耶稣回答施洗约翰的问题的时候，施洗约翰的问的问题是，你就是那位将要来的那一位吗？ Jesus not only refers to his miracles， 耶稣不单单是指他的神迹， but also to the preaching of the gospel to the poor， 耶稣也指出他向穷人传福音。 The poor have the gospel preached to them， 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Fundamentally， these words imply that the fulfillment of the promise， the coming of the Messiah and of the kingdom are not only manifested in Jesus' miracles but also in his preaching。 基本上耶稣所讲这句话就暗示上帝的应许实现，弥赛亚来到，神的国来到，不单单是透过耶稣的神迹而显明，也是因为耶稣传天国的福音而证明而显明的。The same thought is found with different wording in Luke 16:16. 我们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六节也看到同样的概念，不过用词不一样。我来读一下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六节：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上帝的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Here, the dispensation of the law and the prophets is opposed to the preaching of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of God. 这里呢，律法和先知的时代是与上帝的国的福音的宣讲好像是对立的。 In other words, 换言之， in the preaching of the gospel has been realized that which was only an expectation in the law and the prophets. 换言之，当福音传开的时候，旧约的时候还是期待的，在律法和先知还是期待那件事情呢，现在实现了。 This is why Jesus can call the disciples blessed， 因此耶稣称他的门徒说你们是有福的， not only for what they see but also for what they hear， 不单是因为他们看到的，也是因为他们听到的。 In this respect they were favored above the Old Testament believers even in their most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s. In this respect, they were favored above the Old Testament believers, even in their most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s. 从这个角度来看，门徒比旧约的信徒们，特别是旧约的最重要的代表，更加的蒙福。我们来看一些的经文。第一段是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十六节和第十七节。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是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见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见的，却没有听见。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我们从第二十一节开始读。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 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The preaching of the gospel is no less a proof than the miracles that the kingdom of heaven has come. 耶稣宣讲福音本身就是证明天国已经来到了，一点都不亚于耶稣行神迹。耶稣不但行神迹，他宣讲福音本身也是证明天国已经到了。For a correct insight into these general statements, 若要正确的了解耶稣所讲这些的话的话呢， It is of special importance to consider the qualification gospel more closely. 我们就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要好好的仔细的考虑福音这个字是如何被描述的。Jesus' preaching is repeatedly summarized by it. 福音书多次的用福音来总结耶稣的讲道或者耶稣的宣讲的。我们看很多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二十三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五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十四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十三节，我是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五节，因为凡要救自己的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第十节，我们从第九节开始读，但你们要谨慎，耶稣对门徒说，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要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 Although this word is used for the whole of the preaching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so not exclusively to indicate the salvation, but also the judgment brought with the kingdom, for example, Luke 3:18, the word means good or joyful news and characterizes the contents of Jesus' preaching as the promulgation of salvation. 虽然这个字福音呢是用来描述整个天国的信息的，所以不仅仅是指出救恩，也是指出天国带来的审判，天国带来救赎，天国带来审判。福音是包含救赎跟审判的，譬如路加福音第三章啊第十八节，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啊，是约翰所传的是福音，审判的福音也是福音的一部分。嗯，虽然这个福音这个字是包含了救赎和审判，但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好消息，欢喜快乐的消息， 所以福音这个词呢，就是说耶稣所宣讲的内容主要就是带来救赎。 All this stands out against the Old Testament background of the word gospel. 这一切都与旧约福音这个字的背景呢是很突出的有所对照的， which is especially to be sought in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rophecies of Isaiah. 旧约里的福音呢，特别是在以赛亚的下半那里可以看到。 There the messenger of good news is mentioned. 那里呢提到那位传或者带着福音的那位使者，传好消息的使者， the Mibaser、啊、这个是希伯来文那个字 Mibaser, who preaches the kingly dominion of Yahweh. 这个使者宣讲耶和华做君王的统治权或者说国度， the dawn of the new era, 新的时代的来临，以赛亚书第52章第七节，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上帝做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 Bringing salvation and peace to Zion, 这个使者宣讲的是上帝做王了，新的时代来临了，为锡安带来的救恩和平安。In Isaiah 61, 在以赛亚第61章 The messenger of salvation is himself introduced as the speaker. 第61章呢指出那个传救恩信息的本身就是说这些话的人， as he who has been anointed with the spirit of the Lord, 他就是被耶和华的灵所膏的那一位， and sent to bring good news to the meek, le baser. 他是被差遣去把好消息传给那些、温柔的人。 Although this kingship of Yahweh also implies strife and wrath, 虽然这个上帝耶和华作王也意味着纷争和愤怒，参考以赛亚书第52章第十节，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上帝的救恩了。以赛亚书第61章第二节，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报仇的日子，耶和华显出他圣臂，就是他要施展大能来做审判，虽然是这样子的。It is announced as a message of joy. 然而耶和华作王了是被宣告为一个欢喜快乐的信息的。 For this royal manifestation of Yahweh is made for the benefit of his oppressed people. 因为耶和华被彰显是作王了，是为了他那些压迫的子民的好处。 Also and precisely then when he bears his holy arm against his enemies.就是恰恰就是当耶和华显露他的圣臂来抵挡，来与他的敌人们征战的时候。 This is why the good news, because it is addressed to his people, can be preached as news of salvation and joy.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耶和华、显圣臂，好消息，就是因为这个好消息是向他的子民宣讲的，这个好消息就是一个救恩的消息，欢喜快乐的消息，就是因为耶和华显他的圣臂。 Among the Jews living at the time of Jesus, 在那些耶稣基督的时代活着的犹太人的中间呢， The picture of the messenger of peace in Isaiah had remained alive. 他们还是有一个很活泼的印象，想到以赛亚书里面讲那个传好消息平安的福音的那个使者。The Mibaser will come. 这位传佳音的人要来的。The Messianic time will start. 这样子弥赛亚的时代就要展开。It is not always said who this messenger is. 以色列人不是每次都说到这个使者是谁。But with his coming, 但是当这个使者来的话呢， The Malkuth Shamayim, Kingdom of Heaven will begin. 当这个使者临到的时候，天国就开始了。就是说在犹太教的里面有这种的期待，这种的说法的。Thus, the roots of Jesus' use of the word gospel are discovered. 因此我们看到了耶稣用福音这个字背后的根源。Even if the rabbinical places were to be eliminated, 就算我们除掉这些拉比的文献里面说到这个好消息，传好消息的人， It would still be evident that Jesus identifies himself with the messenger of joy of Isaiah. 仍然有一件很明显的事，就是耶稣与以赛亚书讲的那个传好消息的人是认同的，也就是耶稣 自认他就是那位报佳音的以赛亚书所提到的那一位使者。For the above mentioned words, the poor have the good news preached to them. 因为上面我们引用过的经文，穷人有好消息传给他们， are not only a quotation from Isaiah 61:1, 不仅仅是引用了以赛亚61章第一节的话， but also in his initial proclamation of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Luke, Jesus explicitly states,that the prophecy of the messenger of joy of Isaiah 61 is fulfilled now while he is addressing his hearers. 不单是如此，当路加福音记载耶稣一开始传福音的时候，耶稣明说以赛亚书第61章提到那个传好消息的那个使者，这个预言呢，就是在耶稣向他的听者讲道的时候应验了，这话在你们耳中应验了。 This messenger has been anointed with the Holy Spirit. 这个传好消息的使者是被圣灵所膏的， and has been sent to preach the gospel to the poor. 上帝差遣他传好消息福音给穷人的。路加福音第四章第21节，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Against this new Old Testament background, we should interpret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expression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当我们要解释天国的福音的时候，要解释这个原来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个旧约的背景。 And it follows that in this preaching of the gospel as it echoes in the ears of Jesus' audience,The kingdom of heaven has become a present reality. 因此，当这个福音传开的时候，在耶稣的听众的耳中呢，他们所听到的是，天国已经是一个现今的事实了。The Mebarser, the bringer of the good news to the poor, has appeared. 这位传好消息给穷人的使者已经出现了。The great moment of salvation has begun. 这个伟大的救恩的时代开始了。Furthermore, 不但如此， the Beatitudes, 耶稣讲的八福， both in the tradition of Matthew 5:3 and in Luke 20, 不论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开始，或者路加六章第二十节开始的传统，我这里呢，要说一说 Ritterboss 这里用传统这两个字呢，当然是他是要尊敬这些批判性的圣经学者的。我个人会这样说，不论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开始那个记载，或者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节开始的记载， must be consider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Old Testament background. 八福必须要从旧约的背景连起来来考虑。They may be viewed as the classical example of Jesus' preaching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八福就是耶稣宣讲天国的福音那个典型的例子， both on account of their place in the gospel. 首先因为他们在福音书里面所占的重要的地位， and because of the especially solemn and emphatic form of Jesus' words. 不但如此，也是因为耶稣的用词呢是特别的严肃，也是特别有所强调的。But these Beatitudes are in the first place addressed to the poor in spirit. 但是首先我们要看到八福特别 首先是向穷人或者心理贫穷的人宣讲的。And therefore, they are the most authentic illustration of the preaching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qualified in Luke 4 and 7, Matthew 11, as the gospel. 所以八福特别是最真真实实的显明天国的宣讲。这个天国的信息呢，在路加第四章、路加第七章和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呢，是被称为福音的八福，特别是福音。Therefore, the gospel preached here is not merely a promise. 因此，在这里，耶稣所宣讲的福音不单单是一个应许 ，nor does it consist solely in the fact that salvation has come nearer. 福音呢，也不仅仅是在于救恩又更加的临近的，不但如此。Though still future as regards its perfect consummation, 虽然救恩还有将来那个完全的终结那个完结 it has fundamentally become a fact at the present moment. 基本上福音已经成为一个现今这个时刻的事实了。It is true. Jesus does not use the terms fundamentally and perfect consummation. 没有错，耶稣没有说基本上或者将来那个完全的完结，没有。He always speaks of the basileia as a unity. 耶稣讲到国度是一个整体的，每一次讲到国度是一个整体的。But by the side of pronouncements concerning the future, we find those concerning the present. 但是耶稣讲到天国的未来，同时你就看到耶稣讲到天国的现在。The preaching is not only characterized as prophecy and announcement.耶稣的宣讲不单单是先知的话，不单单是宣告 but also as proclamation and promulgation. 耶稣的宣讲同时是宣告，同时是颁布天国，天国已经来了，耶稣宣告不单单是应许，是预言，耶稣宣告天国已经来到了。我们下一讲继续讲耶稣如何的宣讲福音，证明天国是已经来到的一个现今的事实。